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，我是德芬。今天我们要开始讨论关于亲密关系这个话题的疗愈。我想把亲密关系的内在很多元素来跟大家理理清楚，让我们看清楚亲密关系究竟会受到什么样的因素干扰。首先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，根据我自己的观察以及经验，同时看过了很多很多的案例，总结出来的一个心得，那就是一个人亲密关系到底好不好，有的时候真的是要靠命运来决定的。这样说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很宿命论，但是根据我的观察，比如说有些人非常自恋，他就是什么事情都要为自己的价值感加分，看自己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怎么样，非常在意自己是否得到关注和掌声，他的亲密关系照理说应该是很糟糕的。可是我也看过这样的人，他身边还是有一个不离不弃的传统妻子或者是老公，和他一起生儿育女过生活，始终守候着他。也有这样的人，脾气很不好，德性也很差，对人又很刻薄，充满了负面能量、负面言语，人也不好玩，甚至他的儿女都不喜欢他。可是呢，他身边也有一个相知相伴的好伴侣，陪着他一起终老，临走的时候还依依不舍地送了他，死后还要埋在一起。所以说，究竟我们可以做什么或是成为什么，才能够拥有美好的亲密关系呢？我真的觉得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定数的，我只能把一些案例拿出来跟大家分享，然后我们看看在这些案例当中，如果你是当事人，大家对号入座，能不能用什么方法从灵性成长的角度让我们的亲密关系变得更好。比方说我个人，我的亲密关系就是我所有生活当中、生命当中最麻烦、最痛苦的一个层面。我可以告诉你很多我的亲密关系为什么会失败的理由，但是我也看过在我的这些理由后面，比我这些理由还严重的其他人，他们的亲密关系却是一直维持下去的。所以最终你要跟我说亲密关系最大的秘诀是什么？我除了说命中注定是很大的成分之外，剩下的就是咬牙坚持到底，你最终就会拥有一份不错的亲密关系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亲密关系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不能够坚持。遇到困难，遇到两个人需要磨合的问题的时候，我没有耐心去慢慢的磨合，等待自己改变，等待对方改变。我可能是很性急的，希望立刻做一些事情让对方能够改变，如果对方没有按照我希望的做出改变的话，我就放弃了，我就不继续往前了，就会灰心，然后就放手。我看了其他很多千疮百孔的亲密关系，尤其是老一辈的，每次看到他们我就会有很多的感慨，因为我看到那些相处好几十年的夫妻，现在手牵着手甜甜蜜蜜的出来见人，而当中的磨合、走过的艰辛、两个人的龃龉，真的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完的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也知道一些内幕，可是只要两个人都坚持，始终就是不放弃的话，最终都会走到一个相当不错的境地。亲密关系的好坏跟两个人的年龄也有很大的关系。通常情况下，比如说男人表现不尽如人意，然后女人就不开心，最后弄得男人拂袖而去，或者是女人把男人给开除了。其实大部分的男人到越老的时候，他们是越变越好的，因为荷尔蒙没那么刺激了，脾气也改好了很多，对别的女人的兴趣也会大减，有二心的那种冲动也会少很多，会越来越甘于家庭生活，而越老底气不足，气也衰了，就会更愿意的回归家庭，人也变得比较平和，好商量。也许你们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八股，鼓励大家这个，让妇女要坚守自己的婚姻岗位，不能够轻易的放弃男人。但是我觉得除了特殊情况， 比如这个男人他德性特别的不好，会动手打人或是赌钱喝酒，在外面很过分的养小三什么的，又主动跟你一再提出分手，这种情形我是建议你可以考虑离开他。但如果只是两个人个性上相处的问题，我觉得除非你在外面碰上了自己真正的灵魂伴侣，你觉得不跟他走这一生就非常的遗憾，否则我是建议所有的女人还是在婚姻里面多磨练多考察，不要轻言分离。今天我们的静坐当中，我就想请你审视一下你现在的亲密关系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。如果现在的状态不是很理想，你能不能接纳包容，不下任何定论，让他再走一走然后再看呢？祝福大家。 Thank you.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